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7月17日以来，河南多地遭遇历史罕见持续性强降雨，成千上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智能机器人奔赴一线参与救援。本期智能时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本次防汛救灾一线的机器人和智能装备。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俊乔。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本期节目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防汛救灾中的智能装备的应用。从7月17号以来，河南多地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那么在全国各地驰援河南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搜救人员的奋力抢险，其中科技力量的加持也不可小觑。从通讯、水上救援还有气象监控等多个方面呢，都有智能化设备、高科技手段的加持。智能新鲜听，我们首先就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消息。 智能新鲜听， 首先来关注一下在通信恢复方面，河南省巩义市米河镇是这次河南暴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暴雨之后，巩义多处的地埋通信光缆被冲断，21号米河镇镇区以及一些村庄出现了断电、断网、断水超过24小时，和外界失去了联系。为此，当天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翼龙无人机空中应急通信平台跨区域长途飞行，历时4.5个小时抵达巩义市，利用平台搭载的移动公网基站，实现了约50平方公里范围长时稳定的连续移动信号覆盖，为灾区居民打通了应急通信保障生命线。据了解，翼龙无人机空中应急通信平台是由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保障系统组成的，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灾害探查、应急通信保障和应急投送等任务自主研制的大型应急救灾型无人机系统。那么除了通信，还有水上救援。为了助力郑州开展救援工作，118台海豚一号水面救生机器人被紧急送往了河南省应急管理厅。这是一款远程遥控操作的智能化救援设备，自重13公斤，可随意抛投，拖拽力大，可承重150公斤，同时拖拽3个成年人也是毫无压力的，最长遥控距离可达到800米。遇到险情的时候，只需要把救生机器人抛至水面，就可以快速精准航行到落水人员身边，将其拖拽到安全区域。整个过程救援人员不需要下水，在岸边或船上就可以遥控施救。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气象的监控方面，风云二号、风云三号和风云四号等多颗在轨业务运行卫星也都在第一时间获取了灾区卫星观测资料，为气象服务提供了数据保障。另外，郑州市气象局的工作人员还冒雨抛放了探空气球，开展加密监测。那什么是探空气球呢？探空气球也被誉为高空听诊器，主要啊就是把无线电空仪携带到高空，以便进行温度、压力、湿度和风等气象要素的探测，是人类研究平流层的重要工具，在气象学发展和天气预报工作中都有突出的作用。稍后我们还将采访到奔赴郑州等河南多地的机器人企业的技术人员，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智能装备在救灾一线的应用情况。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俊乔。持续不断的超强暴雨让整个河南遭遇了紧急灾情，包括安阳、鹤壁、焦作、新乡、郑州、开封、许昌还有平顶山等在内的很多个城市都已经内涝严重。在这样极端的灾害条件下，全国各地也是闻讯而动，除了紧急抢险救灾的解放军战士、各地的救援队等，还有一些机器人相关的公司也在积极提供技术装备来支持抢险。在本次的灾难救援当中，出动了空中的无人机、水面的救生机器人，还有水底的水下作业机器人，都在为抢险救灾出力。 可以说是形成了空中、水面、水下的三位一体的救援的立体的系统。那么也向大家来介绍一下，空中的无人机、水面的机器人还有水下的机器人，他们都能具体做哪些呢？首先来说一下空中的无人机，它主要是用于灾情的侦察，让救援人员对灾情有更加全面准确的了解，这也是救灾成功的关键前提。那作为机器人的一种，无人机能够通过空中的跨越式巡检的方式快速了解灾情，进入狭窄通道和建筑，还能精准地定位伤员，辅助消防人员快速地进行抢险救灾工作。用无人机辅助抢险救灾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水面上的机器人主要是用于救援实施，由于洪涝灾害当中水下的情况不明，急流之下也是危机四伏，导致实施救援难度徒增，救援过程中的伤亡事件也是数不胜数。那遇到人员落水的情况的时候，传统的近距离救援采用的是人工抛射救生圈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方式，但是人工投掷的指向性是比较差的，容易耽误黄金救援期。而远距离的救援就是需要采用救援人员驾驶着冲锋舟赶到现场，为确保救援的安全，冲锋舟上还需要配备两名以上的人员共同施救。在特殊的情况之下，还需要救援人员下水施救。洪水区域的水况复杂，那整个的救援过程就会耗时耗力，而且救援人员还存在着安全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希望能够有无人的装备来进行施救。那么水面的救援机器人还有无人船等这样设备的应用呢，不仅是可以迅速地抵达危险的水域来实施救援，同时也能保障救援的及时、有效和安全性。这是和大家介绍的水面的机器人，水面救援的机器人。还有一种呢，是在水下工作的水下机器人。水下机器人它是能够进入到水下的侦查、搜寻和作业，让救援人员能实现对水下水面的情况全面的掌握，并且能够协助救助打捞。同时在灾汛情况下，机器人还能通过配置的高清摄像头爬到管道当中，对地下的管道情况进行检查，来保障汛期中后管网的畅通无阻。那么以上呢，是和大家介绍了一下在防汛救灾当中可以用到的这些无人化的装备。那么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的机器人企业也都是向河南等多地运送了救灾的智能化的装备。我们今天采访到的是水下机器人研发企业深之蓝，他们向郑州捐献了60台价值30万元的专业水下救援机器人。现在呢，这批物资已经跟随着天津滨海蓝天救援队抵达郑州，开始协助救灾。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深之蓝的工程总监张瑞涛，来向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派出的这些智能装备都有哪些，具体在一线会提供哪些帮助。 我们向现场支援了主要是两种类型的一个设备，第一个是一个智能的一个浮板，然后它是带有螺旋桨的一个动力的这样的一种智能浮板的一种装备，它可以使人浮在水面上，并且可以带着人进行一个移动。这样的话我们是一个考量，就是我们现场的话主要是一个雨情和一个水灾， 嗯， 然后我们现场的话可能会有非常多的一个受灾群众等待去救助。刚才我在跟现场连线的时候也是发现了，就是他们在现场确实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飘在上面了，对，那个呼叫救助。这样的话我们通过一个智能浮板的话可以让一个救助人员救助更多的人。 那我看到您刚才提到的这款智能浮力板呢，其实像我们很多小朋友夏天学游泳的时候都会用到的一个辅助的设备，浮力板那样的，它也是一个飞船的造型，使用的人呢俯卧在这个板子上，双手呢可以按到它的这个启动键就可以启动了，然后呢它能带给浮在上面的人提供一些动力。它之前的应用场景主要还是消费级的娱乐方面，来对于游泳爱好者，特别是初学的游泳的一些人来提供一些辅助。那这次是怎么样来用呢？ 它可以把这个智能浮板然后那个给到一个需要救助的那个群众身上，然后那个群众可以依靠它自行向岸边去游。智能浮板的话我们救援人员可以趴在浮板上，然后直接就可以过去，对，然后这个样子，然后提高我们救援的一个效率。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就是它比救生圈的一个优势是它带动力，因为救生圈的话如果它有流的话，它上救生圈上它可能就顺流而下了， 嗯， 对，这个样子。然后如果有动力的话，我们虽然可能抵消不了这么快速的一个水流，但是我们可以在横向的 这个方向有一定的推力，我们可以那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向岸边进行一个那个运动。 哦，顺流而下的话，它如果就是走横向的路线，还是可以往横向走的，但是它没有办法逆流而上，它的动力是达不到的。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嗯。 这个它的承载能力是多少呢？ 这样的一个浮板，它是一个小型化的浮板，因为现场的一个那个当时运送救援的物资的时候，也车辆的空间也比较紧急，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是选择一个比较小型化的一个浮板，然后是一对一的点对点的一个救援的一个装备，对，然后我们同时运送了另外一种那个叫 Naval 水下助推器的一个那个。智能装备，这个水下助推器的话，最大续航大概是可以达到60分钟。然后它不仅可以在水上使用，也可以在水下使用。它的这个推力是比较大的，不光可以救助一个人， 嗯， 然后可以让其他的那个受困的一个人员可以抓着这个施救人员的这个身体，然后如果在水上的话，它可以同时救多个人，5、6个人都没有问题。对， 那为什么会考虑派出这两种设备到达一线呢？ 首先是受到几个方式的一个制约吧。第一个就是那个相当于一个空间的一个制约，就是我们当时是找到了那个天津滨海蓝天救援队，我们去共同去展开这样的一个救援的一个活动。他们的一个车辆的一个空间和救援物资的一个空间，就是允许携带小型的这种救援设备。第二呢，就是为了救助更多的一个人，我们采取了一个浮板的这样一种方式，因为它第一比较小，第二它使用非常简单方便，然后第三的话，它是可以有一定的运动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救助效果，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有这三个方面，我们选择了动力浮板。然后第二个的话是 Naval 水下助推器，这个相当于有几样的一个考虑吧。首先的话就是我们也是有一些水下机器人，但是水下机器人就需要专业的人员去操作，而且需要一个专业的电力去保障。现场受灾的情况我们看已经比较严重了，可能电力方面保障难以为继，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的话一个水下助推器，然后它既最深的话可以兼容到水下40米进行一个使用。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现场最多的可能会有几米深的一个存水，然后我们现场的布设的一个效率，施救的效率关系到每一条生命，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是让人去扩展这样的一个设备的能力，达成那个最快速的部署和施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以挽救更多的生命，所以我们选择的是这样两种设备进行救援。 那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两款设备不管是这个水面浮板还是水下助推器，更主要的一个功能在于增加人的动力。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水流比较湍急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看到视频当中很多人就顺流而下，就没有办法去保证自己在水面的一个逆向的一个行动。那如果增强它的动力的话，可能就会减少它顺流而下被水流比较湍急的情况下带走的这么一个可能性。这是属于，那他们的智能的特点是体现在哪儿呢？ 他们的智能的一个特点呢，其实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两个装备还是相对基础的一些装备，我们也有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装备，然后可能会在那个智能程度上有所体现，比如说它的一个自主控制啊，巡航导航呀，惯导啊，包括位置信息的一个判断，然后甚至水下的一个定位，这方面会有一个那个相对智能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算法。但是那个就这次救助而言的话，就是它需要很多，就智能化的东西它需要很多外部的一个力量去支撑，就比如说它需要一些平台，包括那个中控，包括决策层的一些意愿，它需要预置一些程序，包括对场景的一些熟悉的一个程度。对，在这方面的话，我们是没有时间去判断它究竟处于什么样一种状态的。所以在智能化的这种装备上而言，这种救灾的那个情况上来看，短时间内救助更多的人，我们还是希望选择就第一，就是相对较低成本，我们可以短时间内提供大量数量的这样的一种装置，去救助更多的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7月17日以来，河南多地遭遇历史罕见持续性强降雨，成千上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智能机器人奔赴一线参与救援。本期智能时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本次防汛救灾一线的机器人和智能装备。 刚才我们采访到的是深智兰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工程总监张瑞涛先生，来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在本次对河南的防汛救灾中他们捐献的水下救援智能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呢，主要是用于增强人在水中的一个动力，进行辅助救援。那么除了这样的智能化的装备的话，我们知道在涉水的智能机器人方面呢，水下机器人在很多方面也都发挥着作用。想请张总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水下机器人到达救援现场的话，他们能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面对复杂或者是不同的救援的现场，怎样选择更加适合这次救援的具体的设备呢？ 这个水下机器人是可以在这种场景下进行一个运营，但是就是比如说在长江或者黄河，这个都有成功的这种就是那个运行的一个案例。从水下机器人自身而言，它更多的是在水下的一个寻找探摸。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当年的一个万州公交车的一个事件中，然后那个有一个公交车被冲到了这个长江的河里，水深大概就在70-80米左右的一个样子，然后这个时候水下机器人作用就非常突出。水深70-80米代表着就是人很难长时间潜水去探索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并且很难识别和定位，受制于水下的一个能见度。但是水下机器人的作业时间是不受这个氧气的限制的，所以它可以长时间在水下作业，并且通过声学的或者光学的设备去进行探索。然后在这样的一种工况中，就是高流速，然后水那个高水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它的这个能力发挥就会比较突出。但是就是在那个咱们一般的情况下，就像这种自然的水灾，针对救助方面，就是对人的一个施救方面，可能它的这个决策能力和这个外观程度，就是包括对机械结构的一个保护程度，它可能现在还需要专业的一些设计，然后去改善，然后在这个方面完成之后，然后它才可以适应这样的一个工况和状态。 第一步，我们在救灾的情况下呢，首先是考虑到实际的现场的应用的情况，然后选择匹配比较适合在现场能够快速进行施救的这些智能的装备。那如果还有后续的对于前方的支援的话，或者是还有哪些设备可以用到类似于像河南这次比较大的汛情防灾当中的这个现场呢？ 很多就是说郑州，像郑州附近不是有黄河嘛，然后那个为什么这个水市政的这个水不能快速的往黄河上流，然后因为在河南段黄河很多就是地上悬河，它的河床啊实际上是比那个市区的那个海拔要更高一些的，对，然后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很多时候要黄河上防汛上就会用到，就是说那个像这个水下机器人需要对堤坝进行一个检测，它是不是有漏水啊，有渗水啊，可以用声学的一些设备、光学的手段去进行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如果有那个就是成批的人员或者成批的，就是比如说像上次地铁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水下机器人先判断一下位置，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不知道它什么位置，它可能更多的一个位置的一个作用是用于定位和查找这样的一个工作，对。 那比如说像在地铁的那个视频当中，我们能看到就是很多人因为这个水位已经很高了，基本上就是大半个身子都是泡在水里的这个情况。如果有水下机器人的话，它是不是比如说对于搜救一些物品啊或者其他的方面也是会有帮助的呢？ 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如果现场的话，可能会有如果有水下机器人的话，可能会在第一时间就是如果派水下机器人下去探摸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可以获得现场的第一手消息。我们看到当时现场是那个通讯还是可以的，对，但是电力到后期的话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所以现场如果有水下机器人的话，就是也是可以快速定位第一地铁，第二现在里边车辆的状态，就是把里边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景和那个状态通过视频的形式传输上来，这样的话那个便于那个决策层进行制定这个救援方案，针对性的进行一个救援。 那其实就是面对这样的涉水的情况呢，我们知道特别是在夏天这个汛期啊都有很多很多种，河南的这次汛情呢也是牵动着大家的心，可能 更多的是敲响一个警钟，就是我们在防汛啊、排涝啊、城市的这个地下管网等等的这些设备当中，都需要不断的提升来应对不可抗力的自然的灾害。智能的装备如果有一套这样的方案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的话，我们是有非常成熟的一套那个救援的一个方案的。 嗯， 对，首先我们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救援的一个指挥的一个体系，我们会有一个应急指挥的一个救援车，然后从接到信息出发到最后的一个决策，我们所有的这个指挥层面的一个层面上都可以通过这个应急指挥救援车去发布一个命令。第二个，我们有一个水下的一个单元，我们可以快速的获取水下的一个状态和信息，用于支持决策。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决策的效率和针对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个样子，再从装备层面上来讲的话，一般都是有空中、水面和水下，然后三位一体的一个那个方案。然后结合机制上的话，一般我们有机固结合和人机结合这样的两种形式，就是我们通过人工的一个决策，加上机器的一些能力，然后最终可以达成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决策和判断。然后同时我们通过定点的一些观测和巡查式的一个观测，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定位，从空中、水面、水下进行三位一体的这种台步的一个那个探索。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快速的获得一片区域的一个具体信息，然后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施救。空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会是无人机，然后水面的一个主要力量是无人船，水下就是我们所说的水下机器人。但是从人机结合上来讲，除了我们的指挥人员和设备操作人员，可能还有一些探摸人员，或者是具体的一些特殊职能一些人员。这样的话通过一些水下智能装备，可以提高他们的一个作业的一个能力和减少作业的一个强度。这样的话就是那个最终提高一个综合作业的一个效率。 好的，谢谢张总监的介绍。那根据灾情的不同的情况，还有应用于救援场景的不同的需求，也是需要不同的智能化的装备来助力现场的救助人员来施救。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啊，还有很多的新技术投入到救灾当中。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向大家介绍过相关的水下机器人。其实我国的水下机器人的研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大量新增的涉水设备，还有很多新兴场景的需要，高效智能化的新型装备在水下机器人的应用范围也是进一步的扩大。同时呢，还有一些消费级市场的需求，水下机器人的相关的企业也都在着重发力。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了一下水下的无人机等等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智能时代的节目列表，来听一听昨天的节目当中的相关的情况。我们还是希望这次抵达河南灾情一线的机器人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在机器人的助力下早日让河南渡过难关，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带给您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静乔，下周六周日咱们再见了。 真。